Bubble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欢迎收听星夜狂想曲 FM91.3， 每个星期三晚上7点到8点在这里和你一起听音乐。我是主持人李星云。我们今天来听听一些因为最近这个奥斯卡热嘛，电影当中其实有很多的好听的歌曲，而且近几年好像歌舞片也变成是一种风潮。除了 La La Land 以外呢，其实大娱乐家的 Greatest Showman 我觉得也是受到大家瞩目的一支好片子，当然里面也有好多好多好听的歌曲。首先来听的就是 The Greatest Show。This is the moment you've waited for. You've been searching in the dark, your sweat soaking through the floor. And buried in your bones, there's an ache that you can't ignore. Taking your breath, stealing your mind, and all that was real is left behind. Don't fight it, it's coming for you, running at you. It's only this moment, don't care what comes after. Your fever dream, can't you see you getting closer? Just surrender, cause you feel the feeling taking over. It's fire, it's freedom, it's flooding open. It's a preacher in the pulpit and your blind devotion. There's something breaking at the brick of every wall. It's holding on. We light it up, we won't come down. And the sun can't stop us. 歌舞片大娱乐家 The Greatest Showman 将19世纪初这个零零马戏团创立者这个费尼尔斯泰勒巴奈姆的故事搬上大荧幕。当中刚刚听到的是休杰克曼，他真的很会唱歌哦。如果你有看过《悲惨世界》的话，其实有很多的这个 musical， 休杰克曼他是又能演又能够唱。接下来播了这首，里头还有女主角跟他一起合唱的，而且呢，《A Million Dreams》一百万个梦想当中呢，其实剧情是由这个青少年的巴内姆来主唱的，所以呢，刚开始你会听到这个小男孩的歌声，然后呢到歌曲的一半，休杰克曼长大了才是这个成人的声音，非常好听的这个旋律，我们一起来欣赏一百万个梦想。 I close my eyes and I can see a world that's waiting up for me that I call my own through the dark.Through the door, through where no one's been before, but it feels like home. They can say it all sounds crazy. They can say I've lost my mind. I don't care, so call me crazy.We can live in a world that we design. 'Cause every night I lie in bed, the brightest colors fill my head. A million dreams are keeping me awake. I think of what the world could be, a vision of the one I see. A million dreams is all it's gonna take.There's a house we can build. Every room inside is filled with things from far away. Special things I compile, each one there to make you smile on a rainy day. They can say it all sounds crazy.They can say we've lost our minds. I don't care if they call us crazy. Run away to a world that we design. Every night I lie in bed, the brightest colors fill my head. A million dreams keeping meA vision of the one I see. A million dreams is all it's gonna take. Oh, a million dreams for the world we're gonna make. However big, however small, let me be part of it all. Share your dreams with me. You may be right, you may be wrong, but say that you'll bring me along to the world you see, to the world I close my eyes. The brightest colors fill my head. A million dreams are keeping me awake. A million dreams, a million dreams. I think of what the world could be. A vision of the one I see. A million dreams is all it's gonna take. A million dreams for the world we're gonna make. The world we're gonna make. 不晓得你是不是跟我一样非常喜欢看 musical 呢？很喜欢看音乐剧，也很喜欢看音乐剧也改编成的这些音乐电影。最近我们有好多个这样子的例子，也包括了《大娱乐家》。这里头呢，或许会有人会觉得，哎呀，里面的歌曲好像都比较年轻人那种比较商业的感觉哦。跟我们传统听的那种 musical 好像比较古典味道的不太一样。但是呢，其实我觉得它的整个声光、摄影、美术，《大娱乐家》真的好有娱乐性哦。在戏院看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非常过瘾的。那这些歌曲当然也都每一首都脍炙人口，所以也入围了今年的奥斯卡原创电影歌曲。一起来欣赏，就是这首歌曲《This Is Me》。 I am not a stranger to the dark. Hide away, they say, 'cause we don't want your broken parts. I've learned to be ashamed of all my scars. Run away, they say, no one will love you as you are. But I won't let them break me down to dust. I know that there's a place for us, for we are glorious. When the sharpest words wanna cut me down, I'm gonna send a flood, gonna drown them out. I am brave, I am bruised, I am who I'm meant to be. This is me. Look out, 'cause here I come. And I'm marching on to the beat I drum. Be seen, I make no apologies. This is me. 大娱乐家当中的这个马戏团呢，其实里头有侏儒啊，有连体双胞胎啊，有这个双性人啊， 其实还是受到一般人的一些鄙视，但是呢，我就是我这首歌曲 This is me 就把这些异类啊边缘人在电影当中表白他们的心机的这首歌曲，当然也受到这些奖项的肯定，所以这首歌曲真的非常的动听。但是除了入围的歌曲以外呢，其实大娱乐家里头我觉得还有一首被忽略的非常浪漫的一首好歌，叫做改写星光 Rewrite the Stars， 配合在电影当中两位 couple 年轻人的这个情歌，然后他们在绳索上面一起跳舞一起欢唱啊，这首歌真的好浪漫。 You know I want you It's not a secret I try to hide I know you want meSo don't keep saying our hands are tied You claim it's not in the cards Fate is pulling you miles away And out of reach from me But you're here in my heart So who can stop me if I decide That you're my destiny What if we rewrite the stars Say you were made to be mineNothing could keep us apart You'd be the one I was meant to find It's up to you and it's up to me No one can say what we get to be So why don't we rewrite the stars Maybe the world could be ours tonightEasy. You think I don't want to run to you, but there are mountains and there are doors that we can't walk through. I know you're wondering why, because we're able to be just you and me within these walls. But when we go outside, you're gonna. To break in my hands are tied. 今年入围的最佳原创歌曲，有一张专辑我觉得也非常的好听，叫做《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其实这个作曲人早些年我就已经在追他的作品，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我觉得特别的创作人。怎么说呢？他刚进这个圈子的时候写了一张叫做《Michigan》。好，就是用密西根这个作曲家他的家乡作为题材，然后出的一张专辑， 当然就是在颂赞他的家乡。后来他又出了一张叫做 Illinois， 伊利诺州。好，大家就会很好奇，哇，难不成你要把美国的这五十州都各做一张专辑吗？他出这张专辑的时候大概30岁，所以如果要等到五十州都做完，是不是就要到80岁了？但是呢，后来这当然是这个作曲家他自己的狂想了哈。这么大的心愿大概很难完成吧。不过呢，这个 Sufjan 啊，他的名字蛮特别的，好像是一个波斯的名字，叫做带刀前来哈。Sufjan， Sufjan， 这个 J 要发成是 Young 的这个音，有点像 Johann 哈，这个约翰要发成是这个 Yo 的音。好，那Sufjan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作曲人，当然在今年的入围的这首歌曲叫做 Mystery of Love， 我们一起来欣赏在 Call Me by Your Name 电影当中的歌曲。 Ever cease, bless. 哪一种照顾服务可以满足失智长者与家属的多元需求呢？台湾长照新趋势，小规模多机能服务，提供日间照顾、居家服务与临时住宿，让长者依据个人需求，在家中及社区安心接受同一组照护员的服务。 全台第一座整合失智症团体家屋与小规模多机能服务的永县小规模多机能中心正式营运，详情请上网搜寻永县社会福利基金会。 为自己喝彩，就是现在，听见 Bravo 在雨飞 FM 91.3。 欢迎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听一些奥斯卡的这些原创歌曲。其实之前我有介绍过 Remember Me 那个可可夜总会的歌曲。好，那其实入围的还有其他的歌曲，包括上一段我们介绍的大娱乐家 This Is Me， 还有呢 Call Me By Your Name。 这部电影其实也有好几首曲子都是由这个 Soof Young 所创作的。这个创作人很有趣哦。前段我们讲到他自己的专辑呢，刚开始是为他的家乡密西根来做一整张的歌曲，后来呢又做了一张伊利诺州。但是他有没有办法完成这个50州都各写一张专辑的这个疯狂的梦想呢？我觉得应该没办法吧。好，不过呢他在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这部电影当中呢，的确也写了很多让人家很揪心非常感动的作品。我们先来听这首 Vision of Gideon。 苏富阳这一次呢，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帮这部电影来谱曲。前段我们听到 Mystery of Love 还有 Vision of Gideon， 其实他自己个人的专辑也非常精彩哦。我们今天借着呢介绍这些原创歌曲以外呢，我也找到以前我搜集他的专辑，我觉得这张专辑非常非常的特别也精彩， The Age of Arts。 先来听听第一首歌 Fertile Devices。苏富阳以前应该会被列入比较另类音乐或是这个地下音乐的创作人，但是呢这次因为奥斯卡金像奖入围的关系，全世界的人应该都来听听他的音乐了哦。他的专辑其实非常的精彩， The Age of Arts 这张专辑里面呢，他用了很多有时候有一点点古典乐器，有木管啊铜管啊，然后加上一些电子声响，甚至有时候他也把一些auto tune 的那种怪怪的声音跟嘻哈的节奏也融合进去，非常非常疯狂的一张专辑。刚刚听到的只是有一点点 folk 比较轻柔的，接下来这个才是力道非常疯狂的 The Age of Arts。 It's in your afterlife. This is the end. reflections. I see a method. I see it all. And what about you? And what about me? Are we the lost of lost? Don't speak too soon, don't be fruit of loom, don't excite yourself. You see is not fantasy, is not what it gives, but it's the disease. We age of us, eternal living, in all reflections, I see it mentioned, I see it all. The gorgeous mess of the face and thrust us, imposed in all. Sufjan 他自己说他是一个 Christian， 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他也不能否认的把他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困惑，很多的担心，其实他也都把它写进去他的创作里面。像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 Get Real Get Right。 yourself a favor and get real. Get right with the Lord. 是不是很奇特的音乐？在这个苏菲昂的音乐里头，有时候你可以感觉到这种狂风暴雨、有一些电子乐啊、铜管啊、又融合一些 folk 加上嘻哈，乱的可以了，真的。但是有时候会觉得很邪恶哦。在他的音乐世界里面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今年也因为奥斯卡的关系让大家注意到这个创作人。那这张专辑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怎么说呢？其实他们也收录了很多段的这个钢琴曲，不过我们节目大概只剩下最后一首播歌的时间了，所以我来选播呢，这个是坂本龙一。没想到这部电影也用上了 Sakamoto 他的钢琴曲，那这张原声带其实还蛮精彩的，蛮值得推荐给大家。另外也要推荐大家的呢，是最近的这部电影《配乐传奇》，里头真的有好多作曲家的内幕哈，他们如何为这些电影操刀的一些心路历程，我觉得非常的精彩，一定要去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听的呢，就是《Call Me by Your Name》当中的坂本龙一的钢琴。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李星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台北 Bravo FM 91.3，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 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群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让自己更快乐。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曾在一次接受专访时语出惊人的表示，成为中国首富让他不开心，因为压力太大了。他挤出一张苦瓜脸这么说：当你成为最有钱人的时候，街上的人就会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你。所以马云说他不想做中国首富，他也不想做杭州首富、浙江首富，连一个小区首富也不想做，因为有钱也买不到快乐。他在专访中回忆自己最快乐的时光是在十几年前那一段月领人民币90元的日子。很难想象一个钱多到几代也花不完的人竟然会说自己不快乐，更何况马云的成功是靠自己的本事。他从一个英文老师摇身一变创办了电子商务阿里巴巴，又在年纪轻轻48岁时就把执行长的位置交棒出去，还让阿里巴巴在美国公开募集了250亿美元的资金，刷新华尔街的记录，财富也累积到了100亿美元。这样的人应该是能力很大、心胸很豁达、眼界也看得很远的人，怎么会因为压力太大而不快乐呢？然而马云却是这样的说，他说：没错，有钱固然很好，但当你成了全球最有钱的人，围绕你的每一个人都为了钱，这是很痛苦的，因为你实在需要想得很多，也要忧虑的很多。亲爱的朋友，如果没有永恒的眼光，没有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只是一昧的追求这短暂的今生，只是拥有名声、地位、财富，绝不会让人有真正的快乐。圣经里也有一位富可敌国的君王，名叫所罗门。圣经形容他当时拥有的金子银子多到像石头那样的多，但是他对人生的结论却是虚空的虚空。集智慧财富于一身的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即使已经站在金字塔的顶端，他们也选择以社会公益作为人生下半场的追求。显然他们知道生命还有比金钱、事业更高的意义和价值。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上帝对你、对我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与预备。我们每一个人存在的地上绝对不是偶然的，我们每一天也不是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温饱肚子而过日子。没错，这些都很重要，但是只有走进上帝对我们人生的计划和安排，我们才会感到真正的快乐和满足，也才会找到我们这一生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祝福你在每一天的生活忙碌中都能找到新的动力，有超过金钱和物质的目标，追求一个更高的价值。你将会为自己所有的感到满足，也会拥有前所未有的真正的快乐。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愁。 心灵蜜豆奶是由中广流行网早安 EasyGo 直播，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士林林良堂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